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不可忽视的多线程及并发问题。既然我们说到了服务器端的开发，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多线程和并发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多线程和并发，是不可能做网络服务器端的，除非你的项目是 base 在 NGX 或者 Apache 之上。提到并发，不得不提到并行。所以我就讲这三个概念，并发、并行以及多线程。作为初学者，你或许不太明白多线程和并发究竟是什么区别和联系，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并发出现在电脑只有一个 CPU 的情况下，那如果有多个线程需要操作该怎么办呢？ CPU 不可能一次只运行一个程序，运行完一个再运行第二个，这个效率任谁都忍受不了，所以就想了个办法， CPU 将运行的线程分成若干个 CPU 时间片来运行，不运行的那个线程挂起，运行的时候那个线程就活过来，切换特别快，就好像是同时在运行一样。你可以想象这个场景，有个象棋大师，一个人对十个对手下棋，那十个人轮流和他下，大师从一号棋手这里开始下，下完一号走到二号棋手面前，下二号棋手的棋，一直轮流走下去，直到再走回一号棋手这里再走下去。只要象棋大师下象棋下得足够快，然后他移动到下一位棋手这里又移动得足够快，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有十位象棋大师在和十个对手下棋，事实上只有一位象棋大师在下棋，只是他移动得比较快而已。并行和并发不同，并行是出现在多个物理 CPU 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并行是真正的并发状态，是在物理状态下的并发运行，所以并行是真的有几位象棋大师在应对几个对手。当然在并行的同时， CPU 也会进行并发运算。而多线程是单个进程的切片，单个进程中的线程中的内存和资源都是共享的，所以线程之间进行沟通是很方便的。多线程的意义就好比一个厨师，他掌管三个锅，一个锅在煮排骨，一个锅在烧鱼，另一个锅在煮面，这三个锅内容不同，火候不同，但所有的调料和资源，包括菜、油、水、盐、味精、糖、酱油等等，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资源共享。而厨师自己就是一个进程，他分配了三个线程，也就是三个锅，这三个锅烧着不同的东西，三个食物或许不是同时出锅，但厨师心里有数，什么时候这个菜可以出锅，什么时候这个菜还需要煮，这就是多线程的一个比喻。我们在编写网络服务器的时候，多线程和并发的问题是一定会考虑的。我们说的网络并发和 CPU 的并发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网络并发的意义是这个网络服务器可以同时支撑多少个用户同时登录或者同时在线操作。那么我们又回头来看，为什么 Python、Ruby 和 Node.js 在利用多个 CPU 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是使用 C++ 语言编写的。是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后续的内容还是会用 Python 来写，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Python 的多线程问题。 Python 有个 GIL， 也就是全局解释锁，全称 Global Interpreter Locker， 问题就出在 GIL 上。使用 C 语言编写的 Python 版本，也就是 CPython， 它的线程是操作系统的原生线程，在 Linux 上为 pthread， 在 Windows 上为 winthread， 完全由操作系统调度线程的执行。一个 Python 解释器进程内有一条主线程以及多条用户程序的执行线程，即使在多核 CPU 平台上，由于 GIL 的存在，所以会禁止多线程的并行执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Python 解释器进程内的多线程是合作多任务方式执行的，当一个线程遇到 IO 任务时，将释放 GIL 锁，计算密集型的线程在执行大约100次解释器的基部时，将释放 GIL 锁。你可以将基部看作 Python 虚拟机的指令，基部实际上与 CPU 的时间片长度无关。我们可以通过 Python 的库 sys.setCheckInterval 设置基部长度来控制 GIL 的释放时间。在单核 CPU 上，数百次间隔检查才会导致一次线程切换，在多核 CPU 上就做不到这些了。从 Python 3.2 开始就使用新的 GIL 锁了。在新的 CIL 实现中，用一个固定的超时时间来指示当前的进程放弃全局锁，在当前线程保持这个锁，且其他线程请求这个锁的时候，当前线程就会在5毫秒后被强制释放掉这个锁。我们如果要实现并行，利用 Python 的多线程效果并不好，所以我们可以创建独立的进程来实现并行化。 Python 2.6 以上的版本含 2.6 引进的 Multiprocessing 这个多进程包，我们也可以把多线程的关键部分用 C++ 写成 Python 扩展，通过 C-types 使 Python 程序直接调用 C 语言编译的动态库导出函数来使用。 CPython 的 GIL 问题存在于 CPython 的编写语言，原生语言 C 语言中，由于 GIL 为了保证 Python 解析器的顺利运行，所以事实上多线程只是模拟了切换线程而已。这么做的话，如果你使用的是 IO 密集型任务的时候，就会提高速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写文件读文件的时间完全可以将 GIL 锁给释放出来，而如果计算密集型的任务，或许将会得到比单线程更慢的速度。为什么呢？事实上 GIL 是一个全局的排他锁，它并不能很好的利用 CPU 的多核，相反的，它会将多线程模拟成单线程进行上下文切换形式进行运行。你点击文稿，我们来看一下，在计算密集型的代码中， 单线程和多线程的比较。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range 的数值改得更大，这样就能看到更大的差异。当基本完成后，将会达到一个释放锁的阀值，释放完后立刻又取得锁。然而这在单 CPU 环境下毫无问题，但是多 CPU 的时候，第二块 CPU 正要被唤醒线程的时候，第一块 CPU 主线程又直接取得了主线程锁，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二块 CPU 不停唤醒，第一块 CPU 拿到了主线程锁继续执行内容，第二块继续等待锁唤醒，等待唤醒，等待，这样事实上只有一块 CPU 在执行指令，浪费了其他 CPU 的时间，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也就是 C 语言开发的 Python 语言的问题。当然如果是使用 Java 编写的 Python、 Jason 和 .NET 下的 Python、 Iron Python 并没有 GIL 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其实连 GIL 锁都不存在，我们也可以使用新的 Python 实作项目 PyPy。 所以这些问题事实上是由于实现语言的差异而造成的差异。我们来尝试另一种解决思路，我们仍然使用的是 CPython， 但我们要尽可能使之能利用多线程和并发优势，这该怎么做呢？ Multiprocess 是在 Python 2.6 以上版本提供的，是为了弥补 GIL 的效率问题而出现的，不同的是它使用多进程而不是多线程，每个进程有自己独立的 GIL 锁，因此不会出现进程之间 CPU 进行 GIL 锁的增强问题，因为都是独立的进程。当然 Multiprocessing 也有不少问题，首先它会增加程序实现时线程间数据通讯和同步的困难。就拿计数器来举例子，如果我们要多个线程累加同一个变量，对于 thread 来说声明一个 global 变量用 thread.log 的 context 就可以了，而 multiprocessing 由于进程之间无法看到对方数据，只能通过在主线程声明一个 query port 再 get 或者用共享内存、共享文件管道等方法。你可以点击文稿，我们来看一下 multiprocessing 的共享内容数据方案的这段代码。这样的方案虽说可行，但编码效率变得比较低下，但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首先介绍几个概念，并发是单个 CPU 之间切换多线程任务的操作，并行是多个 CPU 同时分配和运行多线程任务的操作，线程是进程内的独立任务单元，但是共享这个进程内的所有资源。网络的并发指的是服务器同时可以承载多少数量的人数和任务，而 C 语言编写的 Python 有 GIL 锁的问题，会让其多线程计算密集型的任务效率更低。解决方案有利用多进程解决问题，或者更换 Python 语言的实现版本，比如 PyPy 或者 JPython 等等。最后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如果 Python 以多进程方式进行操作，那么如果我们网络服务器是用 Python 编写的，其中一个 Python 进程崩溃或者报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其复活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想。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